Hey, 各位，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来陪伴着你。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简单爱》。学生时期那种纯纯的恋爱是青涩而单纯的，骑单车看日落，纷繁的浮世当中，谁不向往这种简简单单的情景呢？一起来听到周杰伦带来《简单爱》。 说不上为什么，不停的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 他的家，拉着我走了一路，抽着烟带我回家。爷爷小时候穿着军装，跟着红军革命走天下。说到这嘴角就扬起笑容，说爷爷我一辈子要。爷爷喜欢坚守那年，右手端着茶杯，姐姐喜欢来我面前，说名字里的神向着夕阳，活着再多苦难他在天边。爷爷头发斑白，爷爷像个小孩，爷爷戴着眼镜，爷爷笑着可爱，靠着他的肩膀成老，爷爷就是我的依赖。看着夕阳，爷爷说田野是他的家，拉着我走了一路，抽着烟带我回家。爷爷小时候穿着军装，跟着红军革命走天下。说到这嘴角就扬起笑容，说爷爷我一辈子要。爷爷喜欢左手拿烟，右手端着茶杯，姐姐喜欢来我面前，说名字里的神向着夕阳，活着再多苦难打在天边。爷爷头发斑白，爷爷像个小孩，戴着眼镜，爷爷笑着可爱，靠着他的肩膀撑了，爷爷就是我的依赖。

论在什么地方上班，请记住，工作不养闲人，团队不养懒人。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赚不到钱赚知识，赚不到知识赚精力，赚不到精力赚阅历。只有先改变自己的态度，才能够改变人生的高度。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本该拼搏的年纪，却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 松开我的手，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着你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有时候难过生气，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影。我们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星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农历5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度，廊坊晴，35度到22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34度到21度，近邻天津晴，34度到2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分享一种药茶，适合肝火旺的人。菊花十克，槐花十克，把菊花、槐花一起放到一个瓷杯里，用沸水冲澈，盖上盖子浸泡，然后边喝边加开水。这样的茶有清热疏风、降压止血的作用，对早期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赤肿痛、眼底出血、鼻出血等这样的效果是挺好的。肝火旺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菊花和槐花。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用微波炉加热冷饭很容易变得又干又硬？加热前呢，可以在米饭中间放一颗冰块，罩上微波炉的塑料膜，插几个小口，然后呢，米饭会变得更加松软一些。 是你触动天经过，我听你悠悠我说天很寂寞，听飞鸟说你这海上经过，海上没有风波浪花很寂寞，听飞鸟说你从梦里经过，梦里没有烟丝我很寂寞，流星的眼眸太温柔，我是痴狂的云朵随着你陨落，放开小枕头谈胸口，一口口都是宇宙，忘了我的歌忘了我，没有自由的自由没有人敢我，生命太匆匆太寂寞，也可以过得过得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蔡依林，叫做马赛克。这首歌呢是哲令首度和林俊杰来合作。哲令说呢，这首歌很有 JJ 的风格，配上歌词非常有画面感。歌词表达的是每个女生都应该属于自己的独特颜色，不应该因为爱情失去了自我，因为这样有可能让女生连看事情都模糊成了马赛克。一起来听到哲令带来马赛克。 白的是局限的快乐，黑的是想念的泪痕啊，心疼。黄的是最初的景色，红的是心头的深刻，舍不得。一种人一种独特，他都不舍，形形色色，粉墨蠢蠢欲动的眼神。 转身成了模糊不清。

廊坊0316715530 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音韵散散，我们都来听 时光，花花却依然保也不一个。转眼秋天到，依然如暖房，朝朝频呼吸，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加速唱，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继续来听歌，许巍带来的《彩云之巅》。这首歌显示了一种到达人生成熟阶段的智慧，对于一个40多岁的人来讲，这是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义的。这首歌呢，非常的开阔奔放、简约直接，一起来听到《彩云之巅》。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季节。寂寞的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伤痛，我是否知足？在群山沉默的怀里，我是善知足。 能都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出一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彼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出一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 We got a ticket that takes us wherever we like. We got our problems, but just for a minute, let's push all our troubles aside. Alright, cause we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inside. Almost, yeah, we got the keys, baby.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ishing that we tomorrow. I wanna live fast, never look back. So we're here for.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ondering where it all goesDon't stress your mind, we coming home tonight. Hey, mom, we're gonna be alright. Dry those eyes. We'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starts to rise.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Don't stress your mind.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We coming home tonight. Hey, mama, we're gonna be alright. Dry those eyes. We'll be back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starts to rise. So,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让季节不停更迭、却还是想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电源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心中有一些，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夜，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寂寞的季节，也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追着蓝天白云，夜晚追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你是不是一吃东西就是狼吞虎咽呢？营养师提醒我们，人的血糖值大概从开始吃饭15分钟后显著上升，30分钟达到峰值，此时大脑呢会反馈我吃饱了的信号给肠道，使食欲降低。然而吃得太快，大脑信号来不及反馈，就已经吃得太多食物了。所以建议你一定要细嚼慢咽，进餐的时间呢在20到30分钟是比较好的。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给我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得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 只有内心的坚定，才能够把岁月留下的痕迹化作成成长的书签。微笑虽然饱经创伤，仍然动人心魄；美丽虽然历经磨难，仍毫发无损；慈祥虽然万般摧残，仍然是春风拂面。这是毕淑敏给我们的人类智慧。 风到这里就思念，念住过客的思念；遇到了这里真呈现，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熟悉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彼此能有多痛，又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熟悉的温柔，满天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走的有多痛，又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你走了有多痛，又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高贵的气质上，我曾经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像飘在天空那一颗流星，静静等待千万年一次的约定，从来不计较结局，短暂放光明，一声召唤我会向你飞去，等一句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是我不能为你去抵挡莫名的咒语。只要能有一天，哪怕是轻轻的一句，值得力气，只是不安定的你，不曾落你的心，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

那生活的尺寸呢，就是欢喜和忧愁之间的拿捏和平衡。谁不是从欢喜找到自己，经过忧愁发现成熟？生活是一出值回票价的好戏，生命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好歌。一起来听到周华健带来《你现在还好吗》。 我的爱情，你放在一边，不知不觉。回忆取代这一切，爱的再深已是从前。你的梦想我不再了解，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人来人往，寂寞会成为习惯，唯独对你有些想念，想着你。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已拥有？是否还是那么苦苦执着？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我的心情是有些抱歉。人来人往，寂寞会成为习惯，唯独对你有些想念，想着你。 Keep trying, nothing's working. I still wanna know if you're alone. I keep trying to put this behind me. I still wanna know who's taking you home. For tonight, I'm gonna get my mind up. It don't care that someone's got his hands all up on my body. Stay out all night.So I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it. I'm begging, please don't play. No more sad headsons. No more sad headsons. No more sad headsons. I'm begging, please don't play. No more sad headsons. No more sad headsons. No more talking to strangers. Don't care where I go, just can't be alone. They'll never know me like you used to know me. No, for tonight I'm gonna get my mind up. Don't care that someone's got his hands all over my body. Yeah, stay up all night, go where the music's loud, so I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it. I beg you, please. Back with the windows down, I still got you on my mind. Starting to realize, no matter what I do, I will only hurt myself trying to hurt you. If I turn the music loud just to drown you out, I'm begging please don't play no more. 班机起飞，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上弦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